度的收費應該是怎樣的。嗯，我又覺得政府那個出發點呢都可以說是正確的，因為政府是其實是需要呢盡量利用那個的路面的，即是利用那個隧道那個容量的。現在呢這個公共的交通呢只不過是佔即那個運輸量呢，所以三條隧道的運輸量呢的 20% 左右而已。但是它就已經是能夠個運載量呢已經是八成的運載量。但是私家車呢有好多時候都是一個人揸或者一兩三個乘客啦，雖然佔到成六成的運載量，但是即那個路面，但是個運載量只不過是兩成左右。所以呢就如果政府真的要理順這件事呢，真的可能要所謂向私家車車主是開刀。 嗯，其實剛才你都講啦，咁西隧咧就將會喺出年嘅八月咧，就係政府會收翻個經營權啦。咁而家咧就係有一個嘅即係所謂 BOT 啊，即係建造營運移交，係一啲嘅私人機構咧喺度營運緊啦。出年八月咧就會去到收翻呢個嘅營運權啦。咁到時咧政府就可以調整翻嗰個嘅西隧嘅價格、收費價格啦。咁之前咧其實就討論過，譬如三隧分流啊，去到調整西隧、紅隧、東隧三條隧道嘅收費，去達至一個咧就係去到平衡翻個車流嘅效果。咁點解唔咁樣做而去到增加呢個嘅擠塞徵費咧？嗱，政府嘅文件解釋就係話咧，其實而家西隧咧已經冇剩餘嘅容量咧，去到分流翻紅隧同埋東隧嘅超額嘅交通啊。因為講緊咧就係佢嘅文件講到話咧，西隧啦嚇，咁啊朝早繁忙時間南行嘅需求咧，已經係咧即係車流量已經佔咗容量嘅98%啦。平日傍晚繁忙時間咧，北行嘅交通需求咧，嗰個車流量已經佔咗容量嘅93%啦。咁所以就算啊，將來咧要調整翻嗰個嘅收費，即係企圖將紅隧、東隧嘅車流去到轉向西隧咧，其實都冇用，因為冇空間咧去到接收啦。咁甚至咧就係以前嘅一啲方案啦，譬如話去調低西隧嘅收費咧，只係會咧係進一步加劇咧而家過海隧道同埋周邊道路嘅一啲繁忙時間擠塞嘅情況，呢個就係政府嘅講法。所以咧就希望咧就透過擠塞徵費咧，去到咧就改變咧就大家嘅一啲駕車嘅習慣啦。咁亦都講到，其實而家咧就係一個初步嘅討論嚟嘅啫，就未有時間表啦，同埋未有嗰個嘅徵費嘅水平嘅。咁不過咧都有啲嘅方向嘅。咁頭先都講啦，因為咧就而家嘅過海隧道嘅用量嚟講咧，私家車咧其實佔咗六成 噶。 咁變咗咧就載客少啦，個所謂個效率不高啦。咁所以咧嚟緊嗰個嘅擠塞徵費咧，都將會咧向私家車咧係會針對住咁去實行。咁不如問下聽眾啦，咁各位點樣睇呢個政府嘅擠塞徵費嘅建議呢？咁尤其是可能會影響到好多嘅私家車嘅車主啊，咁大家點睇呢？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而家電話旁邊呢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咁佢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本身亦都係代表住航運交通界嘅議員易志明啊。易志明你好。 係， 易志明你好。 點睇今次呢個政府嘅建議呢？ 我本身是支持这个的方向的，因为如果你记得呢，上次政府提三隧分流呢，自由党是第一个党走出来说支持政府做这件事的。因为你刚才提的那些数据呢，就是在繁忙时段那三两个钟呢，超出了那个隧道的容量呢，这个讲法都是正确。不过如果你看那条隧道每日它基本上可以做的容量呢就不是那么少的。譬如举个例子，现在唯一看来呢就红隧是超标的。如果你看2021年那个数据啦，全年平均每日呢是107,000架次。而这个红隧的 design 即是设计容量是80,000架次，很明显超出了啦。但是如果你看回呢以往呢，红隧每日呢平均是每日120,000架次的，即是那些车。咁而家已经跌咗来，所以而家近期其实呢几年你都觉得个红隧呢比以前系舒缓咗啲嘅。咁但係如果你睇返头先你都提到话西隧系咪真系冇容量呢，咁西隧而家平均每日架次呢係2021年计呢系57,000几车咋嘛。但係西隧个设计 capacity 嘅设计容量呢120,000车一日。咁所以其实仲有好，你系咪冇呢个容量呢，我觉得唔系嘅。只不过系讲緊乜嘢呢，喺繁忙时段嗰三几个钟。咁所以而家政府引入呢个所谓擠塞徵費呢，就希望呢个繁忙时段三几个钟呢唔好大家集中一齐过海，盡量分散少少， 咁呢个就係佢嗰个采用擠塞徵費嘅原意啦。好啦，咁当然而家收西税呢都係一个我同意係一个契机嚟嘅，因为而家西税真係好贵㗎嘛。咁如果唔係你赶时间，好多人都唔用㗎，一定呢就兜返去行红税，咪导致到红税附近咪好多擠塞啦。咁所以呢佢如果收返呢个西税之后呢，佢应该係调整呢三条隧道嘅收费嘅。西税係应该下调，东隧红隧是应该上升，令到佢中间，我諗个大原则呢就应该係呢佢哋有差异，不过差异唔应该太大，咁呢就令到市民呢就唔需要选择啦，总之我边个就脚就行边条路，咁呢个呢就係、是、起到嗰个所谓分流嘅功用。咁嗰个究竟最终收费几多呢，咁而家市场大家都唔知嘅，大家都猜度嘅啫，因为政府都未公布。咁呢就当然其实呢就大家好难估嘅，即係咁就应该由佢哋呢嗰个顾问呢做嗰个所谓 modeling 啦，即係去睇下究竟个交通模型呢，嚟睇下呢究竟个收费系点样变动法嚟产生最高嘅嗰、那个避免擠塞，即係所謂錯峰出行嘅效果最好呢，咁先至能夠睇到嘅。咁但係呢而家大家集中討論呢，我呢兩日聽到嘅呢，大家就講嘩擠塞徵費喎，繁忙時間會收貴啲喎，咁咁但係又大家又冇留意非繁忙時間收到就可能好平㗎喎，係咪咁其實拉扯可能你都仲係有著數㗎喎。 系嗱，我想问一问李志明，就即系呢个商业车嚟讲咧，就佢都需要做生意啦，吓咁佢你私家车就唔系做生意，一只自己去出行嘅咁，咁但系私家车其实好多都系即系有刚性需求，即系唔系话个个喺北区譬如住咁要搭好转好多程车先嚟到即系市区翻工嗰啲人咧，佢其实冇被逼都系要揸车翻嚟嘅，咁对呢啲嘅驾驶人士嚟讲，会唔会系好唔公平咧？呢个做法 嗱，喺东铁过海线未有之前咧，你呢个讲法咧系非常正确噶。我哋当时都讲，因为嗰个的而且确咧，因为市区已经饱和啦，咁所以咧新嘅发展区都系喺新界嘅吓，咁新界东北啊嗰边啊西北啊咁样，咁咧就导致到好多。犯法喎，我被逼搬咗入去，咁我唔揸车，我又交通好唔方便喎，咁咁但係今日东铁线开咗呢，我諗大家啲口碑非常好啦，係咪一个海线啊，即係你又其实多咗个选择。咁即係你嗰、那个，但你又要记住喎，有啲而家今日香港社会其实好多公司都开始行嗰啲所谓弹性上班时间㗎啦 ,stack hours, 而且我相信呢个呢係个走势嚟嘅添。啊，即系一路越多公司会 adopt 呢样嘢嘅。好啦，咁当然啦，即系有啲今朝我听到有啲市民打电话过去电台就讲，喂，我冇得拣噃，公司系嗰个时候开工，咁我被逼噶喎，咁嗱，咁我同意嘅，喺你喺朝头早个时段咧翻工咧，可能咧你会俾多咗少少钱吓，咁、但系咧你放工嘅时间就唔一定要系嗰两粒钟走噶嘛，咁、可能你又悭咗钱噶啦噃，咁拉扯你未必系会输啦，呢个第一。第二呢就是你唔好只睇自己嘅利益啦，因为你自己利益本身就是你都悭咗时间啦。咁第二呢就是你嘅家人你嘅亲友，佢如果都要出行嘅，佢因为减少咗呢啲嘅跨区嘅嗰啲嘅挤塞呢，而令到佢哋都悭咗时间，成个社会整体系得益㗎喎。 咁你觉得嗰、那个所谓繁忙时间征费系定系乜嘢水平为之比较系合理，或者唔会影响到嗰、那个即系、就是、商业嘅营运，即系嗰个利益呢？ 嗱，照我所理解，你个商业利益系指嗰啲商用车， 系商用车吓。 嗱，我嘅理解呢，呢个挤塞征费呢喺商用车呢嗰、那个幅度系相对会细㗎，同私家车唔同。头先你哋开场都有讲呢，而家六成嘅以上嘅交通流量呢系私家车。而呢平均呢一点几人每一架车。咁呢嗰个实际上嗰个嘅效益好低。咁所以呢政府就要去处理呢样嘢。咁但系商用车因为佢有个商业价利益㗎嘛，即系对香港是有个经济效益。所以呢佢唔会应用喺一个即係同样嘅收费水平嘅。咁我当然我亦都提到同政府讲，如果你讲呢样嘢，公交你更加唔应该收得佢贵添，应该要尽平咁、等市民多个选择嘛。

将军澳工业村进日街的交通意外都还未清理好，介乎骏门街至到骏昌街来回方向的全线暂时封闭，大家经过就请留意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去到收费广场现在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科去沙田的方向龙尾去到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小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律伦街车多，龙尾界限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而家排到去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西贡北潭路较早前有山泥倾泻，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嘅部分行车线会喺傍晚嘅六点至到八点开放俾小型车辆使用，其余时间仍然全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方向、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即系市民其实都有好大压力嘅，我哋完全明白嘅。 好需要帮助嘅时候，佢系得唔到帮助嘅。 我已经惊到咧，唔知点。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喂， 系，请讲啦。 我系土生土长香港人嚟嘅。 我哋都好好啊，唔怕挨啦。 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系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咧就系过海隧道啊。咁啊，政府咧就建议咧就提出呢个挤塞征费嘅概念啊。咁就希望喺繁忙嘅时间咧，就系另外咧去到征收呢个挤塞嘅征费噶。咁大家点睇呢件事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啊，杨立门啊，咁啊，其实而家嗰个嘅红隧、东隧嗰个嘅挤塞咧吓，咁根据翻头先咧就系讲紧政府俾立法会的文件，都讲到话咧，红隧咧就譬如朝早繁忙时间嗰个嘅流量咧，已经系超出咗咧就系可以容纳嘅量啦吓。咁啊讲紧咧朝早嘅繁忙时间咧，系讲紧有150个百分点嘅一个嘅交通需求嘅流量。咁而咧就东隧嚟讲咧，朝早嘅繁忙时间咧，亦都系讲紧超出咗咧46%嘅呢个交通流量。咁即系话系塞晒啦吓，即系嗰个车嘅流量咧系远远多过咧系嗰个隧道设计嘅容车量啦。咁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咧？嗱，而家咧就系因为咧即系红隧同埋东隧咧系政府营运啦。咁而家咧红隧嘅私家车嘅收费咧就系20蚊啦，东隧嘅私家车收费25蚊啦。咁而家咧仍然系私人营运嘅西隧咧，私家车嘅过海嘅收费咧就系75蚊啦。咁换言之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咧，会唔会话好多嘅私家车啦，好多车辆啦，唔同种类嘅车都好啦，都会咧 是因为西隧贵，咁所以咧就走去咧转去呢个红隧同埋东隧咧去过海，咁但系咧就系、是、塞车之余咧，亦都令到咧其实本身一啲唔应该塞嘅一啲连接道路咧，一啲嘅地区咧都系塞埋，咁、所以咧就系、是、之前咧政府就提过话三隧分流啦，即系都当喺出年政府收翻西隧之后咧，就调整翻咧就西隧，咁就平啲，咁就系将红隧同埋东隧咧就加贵啲，希望咧就可以平衡翻个车流啦，咁但系咧就系而家政府都话觉得唔够吓，再要咧喺繁忙时段咧就增加一个挤塞征费，咁系咪就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咧？ 系啊，呢个咧都系要成个社会去谂一谂啦吓，即系究竟你愿意付出几多去令到嗰个路面交通咧系最适当嗰种嘅使用量方法啦吓。咁有两样嘢政府都要考虑，要同埋我谂咨询公众咧。第一咧就系而家呢三条隧道嘅收费系有不同啦。咁到时政府攞翻西隧之后，咁呢一个之间嗰个嘅差距系收窄成点咧？亦都有学者或者其他人士咧觉得应该要均一收费，即系三条隧道，甚至系三条都免费咁样，咁咧先至等啲驾驶人士咧系选择最好嗰条即系隧道去过啦。咁就会最系最好噶啦，个做法嚟噶啦，最简单噶啦咁样。咁喺處理呢一個相差或者係均一呢個問題之上咧，仲要考慮究竟你嗰個繁忙時間收費究竟收幾多咧，先至係能夠即係達到政府嗰個政策目標咧咁樣。咁亦都要考慮嘅咧，就係即係你咁多人可能你鼓勵咗啲人唔揸車啦嚇，即係私家車出行少咗啦，咁個個咧就會即係搭公共交通工具，諗到你嗰都係政策目標嚟嘅，咁啲人就會問究竟我哋嘅公共交通工具能唔能夠負荷到咁多人咧？咁樣嚇，咁要知道其實而家咧都係一個疫情之下嘅嚇，咁個經濟未係完全即係復甦。咁如果真係經濟全面復甦之後，個個都有話要即係搭鐵路啊或者巴士啊咁樣，咁到時會唔會亦都係一種嘅令到嗰個公共交通嗰個系統都有唔少嘅負荷咧？咁呢個都要考慮嘅。 好，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咧你嘅意見。咁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听众胡小姐喺度，胡小姐你好。 六月光又带埋你 好，你好， 请讲啊。 我想讲翻咧，如果觉得唔啱，系咪你纠正翻我啊？我想讲翻就系话，点讲咧？因为系对嗰啲客，即系点系对嗰啲咧，即系司机唔系好公道嘅啫。我觉得，因为司机去送去个地方或者有啲咧，一定靠，因为好多时系靠红隧或者东隧嚟为主力唔出奇嘅，我觉得。但我反而其实佢政府已经多啲谂下咧，点制止私家车唔好咁多蛇出嚟咯。因为有啲佢哋未必系翻工，或者可能有啲人都可能揸私家车方便过搭公共车辆噶嘛。所以我觉得可以去另外边度谂咧。我觉得会好啲咯。 OK， 好啊，多谢晒胡小姐嘅电话吓。不过都政府嘅文件都提到咧，咁啊，譬如货车啊，嗰啲商用车辆咧，系支援各种嘅经济活动啦，亦都缺少一啲替代嘅运输工具，即系你唔可以公共交通去到处理呢啲商业用途啦，系咪？咁所以咧就话咧，所以而家私家车嘅收费水平咧，就相信会系一个较为针对性嘅一个实施挤塞征费嘅重点吓。 嗯冇错。 好，不过你嘅时候都问一问另一位嘅立法会议员啦吓，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咧交通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啦，陈学峰。陈学峰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又点睇呢个挤塞征费嘅建议咧？ 我自己觉得咧，按住嗰个繁忙嘅时间去控制嗰个隧道嘅车流咧，系无可厚非嘅。事实上，大家都见到咧，繁忙时间，尤其是之后嗰上班咧，其实系真系好挤塞嘅。尤其是三条隧道咧，都开始挤塞嘅状况。咁但系咧，我自己个人咧，对嗰个征费嘅名咧，我系有保留嘅。因为你而家用嗰个叫挤塞征费。挤塞征费咧，唔系过往我哋一路讲开嘅所谓嘅三隧分流嘅概念啦，似乎系吓，咁所以咧，我系担心咧呢个咧会慢慢变成咗全港唔同地方都会有所谓嘅挤塞征费嘅引入，去到最尾咧就所有嘅道路咧都要去繁忙地区就要收呢个费用咧，反而我唔系好同意呢个概念嘅。 其他咩道路系可以咁样收费法？ 你担心边啲路啊？边啲隧道要收咧？ 政府之前亦都运输署亦都之前提过，譬如中环电子道路收费， 哦、 其实都系挤塞征费嘅概念嚟噶嘛，系咪？咁呢个其实我自己系唔同意嘅。点解咁讲咧？你而家譬如喺繁忙嘅地区，揸私家车好或者各方面都好啦，系挤塞嘅、但系揸私家车入去，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入中环，佢嘅成本系好重嘅。成本重唔係在乎佢所謂嘅泊車啊，或者個道路嘅費用，反而最重咧就係個時間成本啊。我作為一個車主，如果我要去中環，我會選擇究竟我係咪真係需要揸車入去？而家今天我入一轉中環，可能塞半個鐘到一個鐘嘅喎。咁其實可能我坐地鐵已經更加方便。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即係機會成本嚟嘅。對於仍然要揸車入去嘅人咧，我認為佢係有一個佢自己嘅考慮啦，係咪？咁所以呢個某個情況亦都係已經係佢嘅成本嚟嘅。你再要加啲錢落去，其實某個情況你就要懲罰一啲即係要用車入去呢啲地區嘅人。咁但係咧，對於老細車嚟講咧，其實係冇成本嘅，呢個唔係對於佢嚟講唔係成本嘅，好簡單，個司機接唔到老細嘅成本就肯定係俾人炒，但係司機俾人抄牌嘅成本咧就轉嫁翻俾個老細嘅啫嘛，即係對於老細車嚟講啊，咁所以咧你話去擠塞徵費去解決道路擠塞咧，我認為喺市區咧係解決唔到嘅，係應該用其他方式方法。咁但係對於三隧分流咧，我係支持嘅，因為事實上。你問我而家喺日頭好多幾條隧道嘅塞車咧，的而且確好多係私家車造成嘅。咁呢個我認為透過嗰、那個即係、就是、隧道三隧分流嘅方案咧，係可以調節到車喺唔同隧道嗰個情況嘅。舉個最簡單例子，譬如西隧，朝頭早由九龍過嚟港島咧，其實係可能會比較擠塞嘅，因為本身中環嗰個配套係唔得噶嘛，那個道路配套唔得。但係調翻轉係香港。去九龍呢其實可能就會好好啦。點解咁講呢？因為三號幹線本身嗰個路面嘅闊度啊，甚至乎交通容量都係可以比較大嘅。咁呢方面呢，我認為如果能夠將嗰個車流慢慢引向由紅隧香港呢邊引去西隧去九龍嗰邊呢，其實可能解決到灣仔銅鑼灣一帶的塞車狀況。 咁即係話你同意係分流意思，即係從一啲即係擠塞嘅道路，譬如東隧或者紅隧分流過去西隧啦。咁呢個就從由嗰個收費嚟到去達到呢個目的啦，係咪？ 冇錯。 咁即係話你係唔同，你係同意呢樣，但就唔同意咧喺呢個之上咧，再要加個繁忙時間嘅附加費，係咪啊？你係 冇錯啦，因為你現實咧。我諗道路嗰度咧都會可以調節嘅，即係隧道啊，隧道嗰度可以調節係咩咧？譬如話，真係朝頭早咪即係繁忙時間咪貴啲咯，晏晝咪平啲咯，呢個係我同意嘅。但係你電子道路收費嗰個我認為係解決唔到嗰個塞車問題嘅。 咁但係即係而家政府一個理據就話要徵收擠塞徵費嘅原因咧，就因為嗱而家三條隧道咧嗰個嘅設計容量咧就係每小時9400架次啦嚇。咁但係咧就其實朝早嘅繁忙時間咧，三條隧道嗰個車流量已經係達到咧係呢個11000幾個架次，即係講緊咧係容量嘅126%啊，即係超出咗26%嘅容量啦咁。咁所以即使係分流咧，其實就西隧咧都冇辦法係食埋咧就係其他一啲多出嚟嘅车流量，咁所以先至咧要透过呢个嘅征费嘅方法去到减低呢个繁忙时间嘅车流量。你又点样睇政府呢个讲法？ 嗱，呢个计法咧，我唔知佢点计西隧九十几啦。咁但系即系起码繁忙时间，我头先讲啦，繁忙时间朝头早九龙过港岛透过西隧系塞嘅，系塞嘅。咁有阵时会倒灌翻去隧道，但系调翻转喺。朝頭早繁忙時間咧，由香港島去九龍咧係唔塞嘅、哦，咁你90%你係計乜嘢咧？ 南向啊，冇錯，的確係南行嘅數字嚟嘅。 係啦，咁但係你向北行就唔係咁嘅情況喎、哦。咁如果朝頭早你嗰個向北行嘅數字嗰、那個收費係平嘅話，其實好多去紅隧嘅車就可以透過咁樣去走咗，其實分流咗嘅、哦。 嗯哼 ，OK， 嗯 哼好啊， 系啊， 好，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多谢你啊，陈可峰 ，OK， 好，多谢晒。 陈可峰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亦都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嚟噶。咁、 嗯、 啊，呢啲问题咧吓，咁究竟应该收几多钱先啱，或者系即系嗰个政府嘅大方向啱唔啱咧？不如都问问一位学者啦 吓。 而家电话旁边咧，请嚟港大经济金融学院名誉副教授侯道光啊，侯教授你好， 系你好， 你好， 系 你好， 你又点样睇政府呢个挤塞征费嘅建议啊？ 我覺得徵費呢個建議係啱嘅，係正確嘅。即係嗰個，但係即係而家缺乏嘅咧，就係嗰個啲即係細節啊，應該咁講。 咁你覺得呢一個徵費個基礎係三條隧道嘅收現時嘅收費差距係點樣係去係咪應該要劃一咗先一係將個差距即係減到最低，然之後先加個附加費落去咧？ 嗱，我應該咁講，即係阿正話嗰度咧，譬如話有個議員咧就話即係本身啲人揸車入去中環啊，本身都要。即係要用半粒鐘啊，一粒鐘啊，本身嗰、那個 有時間成本 啊，機會成本啊，都好大個。問題就係嗰個係一個平均嘅成本，就唔係一個邊際嘅成本。咁而家嗰個擠塞經濟嗰個 idea 咧 ，congestion charge 咧，其實就係講緊個 externality， 即係個外在經濟原因。即係話要 charge 就應該係個外在嗰樣嘢，即係話個邊際，即係話。我哋冇，譬如話你頭先講嗰個，即係陳學官議員講嗰、那個例子咧，就俾十半粒鐘啦。但係冇諗住嗰架車入去半粒鐘，其實就係產生咗第二啲車嘅後邊更耐嘅時間。咁我哋而家講緊咧，就唔係 charge 嗰半個鐘，而係 charge 佢所產生第二啲人嗰、那個。 即係對公眾嗰個嘅影響嚇。 係啦。对，冇错啦，对公众对社会个影响。OK， 咁变咗咧，即系嗰个差值就会更高。即系嗱、另外一个讲法就系、是，如果系非繁忙时间，你晚黑啦，凌晨三点钟一个钟啦，就冇乜原因要去啦。就算系兰桂坊都唔会喺三点钟去。但我意思系嗰段时间基本上就平均时间同埋个边际嗰、那个。時間基本上冇分別嘅，咁換一句話咧，就唔應該 charge 嘅。佢、呢個就係嗰、那個即係嗰個 congestion charge 嗰個 idea。OK， 咁、而我所理解嘅咧，就係、是、政府而家講嗰只想整個 congestion charge。OK， 咁、就係喺好似你一開始時間講咧，就係、是、嗰個普通時段。即係一般時段，另外嗰啲譬如話繁忙時間，早上同埋晏晝嗰個繁忙時間嗰度再加呢個 congestion charge 上去。咁同埋咧，即係同一個 idea congestion charge 就係非繁忙時間咧，就應該減翻啲。即係嗰個 idea 就咁。 侯教授啊，都想请教你咧，就系因为有啲车主都讲啦，咁其实而家过海嘅需要咧系一个刚性需求啦，咁所以就算你征收咗挤塞嘅征费咧，其实都有唔少嘅司机咧系必须要揸车过海嘅，咁变咗咧就好似而家征费咧就会系变相惩罚呢啲嘅司机，要佢哋成本多咗啦咁。咁其实有冇一啲嘅研究去到研究究竟有几多嘅司机真系有一个刚性嘅需求要过海咧？你又覺得即係譬如徵費會減少幾多車流係 咧？我唔係幾知道個答案啦，因為即本身就係係咪所有嘢一定係剛性咧？我就唔敢肯定。OK，你頭先問個問題嘅應該問運輸署，佢嗰度應該有做啲數據嘅。OK，但係我想講就係話，譬如咁啦，即係話而家剛性嗰啲車，即係嗰啲揸車嗰啲人士咧，就被影響啦。即係好似頭先胡小姐講啦，佢哋嗰啲商用車啊、貨車嗰啲，即係佢哋嗰啲生意啊，會係被影響啦。咁但係相對嚟講咧，好多冇揸車嗰啲人咧，搭公共交通嗰啲，基本上就俾塞死曬，譬如巴士嗰啲，係嘛？咁佢哋都完全冇揸車㗎。 OK， 但係就俾車輛，無論嗰啲係私家車或者係貨車或者係商用車或者係巴士都好，其實最終如果真係要即係 implement 呢個 congestion charge 呢個 idea 呢，應該其實所有車都就除咗啲緊急㗎，譬如話消防車啊、警車啊，同埋即係救護車啊咁。其實新加坡嗰、那個即係電子路收費個 idea 咧，咁佢冇 exemption 嘅喎。倫敦有嗰啲譬如巴士啊，嗰啲咁嘅譬如話 Stockholm 啊，嗰啲 Gothenburg 佢哋都有啲巴士嘅 exemption。譬如新加坡嗰啲冇，因為點解？當你有好多啲 exemption 嗰陣時咧，就產生好多嗰啲所謂 unintended consequence， 即係冇遇到嘅，即係會變咗多咗好多巴士出嚟啊。OK， 多咗好多第二啲車。OK， 咁变咗呢就你即係譬如佢初初譬如话example 啲譬如话环保车或者电动车啊嗰啲，咁变咗嗰啲车就多咗啦。OK，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讲 congestion charge， 应该一律咁样处理。咁然后呢就当你同埋你征收知道嗰啲资源呢就可以转返转头，即係 recycle 返去。咁、okay， 变咗呢就嗰啲会被影响嗰啲呢就有啲得戚。OK， 而就唔係喺时间嗰度上大家都係完全係荒废咗嘛。即係嗰个係所谓 dead weight loss， 完全係 wasted 㗎、即係冇人得益㗎。但係嗰啲攞返嚟嗰个即係嗰啲收费呢其实就唔应该入政府嘅库房。OK， 变咗咧就人哋唔会觉得你系真系所谓即系滥收啊。OK， 而系因为用科学嘅数据睇下应该 based on 个 passenger car equivalent 啊 ，passenger car unit， 譬如一架私家车$10，咁譬如你一架巴士4个 passenger car equivalent 咁计啦。咁其实如果咁样计法咧，就应该咧就系差$40。咁又哇！好似咪调翻转头，好似对公共交通唔公道，但问题你有几十个人用公共交通，所以嗰个其实面上嚟讲，仍然都系资助佢。本身个道路系有资助货车同埋巴士，因为个道路嗰个厚度啊，即系嗰个 pavement 啊，其实系为咗最重嗰啲车而建造噶嘛。咁变咗，因为嗰个 damaging force 咧。巴士同埋嗰啲商用车嗰啲货车，其实咧就系即系嗰个产生嗰、那个效，即系嗰个 negative action 咧系最大嘅。咁其实本身已经有，就算你话一架私家车差$10，4个 passenger car equivalent， 一个巴士啊，或者一个 lorry 啊，系四啊，四倍，好似好多，其实本身已经系 subsidize 好紧要噶。 是我明白，是咁仲有一个建议呢，就係话係咪应该 做多少少即係泊车转乘嗰个嘅即係嘅安排嘅。咁等啲人呢就揸个车去某一点就泊低，然之后就乘坐公众交通工具咁样。咁其实如果係要咁做，真係要搵好多即係停车嘅地方，呢、這个会唔会係一个问题呢？又係。 我本身就对我即係我本身对嗰样嘢有啲保留，虽然有啲议员都系建议呢样嘢。外国嚟讲呢就容易啲，因为外国个即係地大人疏嘛，咁所以佢好多地方都系整 park and ride。 係 呀 ,ok。香港呢就某啲地方啦，即係即係有几个地方可以咁做，但係始终嗰个资源都系好大。即係我哋只不过系嗰、那个 subsidy 去咗嗰个 park and ride 嗰、那个相即係嗰个地方咁啫嘛。 剛才楊立門都提到話咧，就其實而家個方案咧，同三隧分流嗰個調整收費之間嘅關係係點咧？其實兩者可係咪需要一起做嘅咧？ 嗱，我一路都係即係支持政府。即係兩三年前嗰個三十分流嗰建議啊、因為嗰個佢基本上亦都係頭先講緊嗰個 idea revenue neutrality 啊，將嗰個所謂即係嗰個制式徵費嗰樣嗰、那個 即係 surcharge 咧，就俾翻去西隧，俾翻嗰啲尤其是坐巴士嗰啲啊嘛。咁、 okay, 所以變咗咧，就嗰個其實係一個好 OK 好好嘅方法去解決嗰個問題。 OK， 時間關係，唔好意思啊，要同阿何道光教授咧傾到呢度先，有機會再請教你，多謝你先。好，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段，因为有坏车嚟，而家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康湖居。咁至于喺将军澳工业村嘅骏逸街，因为较早前嘅意外事故，而家介乎骏宏街至到骏昌街嘅骏逸街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72跌2.4，系升2.49。五大升幅股份：钱塘控股、金石投资集团、新东方在线、宏强控股、华泰瑞银。五大跌幅股份：智澳控股、PF Group、春能控股、建裕集团、核心经济投资。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5，日元134.58，瑞士法郎0.993，加元1.286，人民币6.736，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4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港金系报17,370，比上日收市升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55美元，卖出价1855.04美元。港汇指数102，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大车龙大消散，而家大嘅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濠涌。而在将军澳工业村的骏逸街，因为较早前的意外，介乎骏宏街至到骏昌街的一段骏逸街来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现在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龙尾就在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龙就排到近龙日居。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榄口村。提翻大家啦，喺西贡嘅北潭路咧，因为较早前嘅山泥倾泻，而家近住北潭坳嗰段仍然都有特别交通安排噶。咁直至到晚上嘅8:00咧，北潭路近住北潭坳系会开放部分嘅行车线俾小型车辆使用，其他嘅时段咧继续会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咧系需要改道行驶，而专线小巴7号就会喺指定时段提供临时服务，来往西贡至到海下途经黄石码头，每30分钟一班。咁今日由

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傍晚嘅6:44，翻到嚟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梅为大家主持。杨立梅你好， 大家好。 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消费券嘅第二个阶段啊。咁今日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系公布咗咧消费券第二阶段嘅详情啦。咁啊，讲到话咧系8月7日开始咧就会分阶段咧去到分期啊，去到发放咧就第二阶段嘅消费券5000元啊咁。咁讲到话咧今次。这个阶段就会是新增两个的储值支付工具的营运商，就是说就除了本身的四间，即是说 Alipay 支付宝、拍住上 Tap & Go， 还有就是 WeChat Pay和八达通之外，再新增多两间的储值支付工具，即是汇丰的 PayMe 和中银的 BOC Pay。如果是上一期已经登记过领取消费券的市民，而就是不想转会的话，今次咧係咩都唔使做噶，咁政府咧會去再去到揾翻咧，就係按住之前嘅市民提交嘅資料去到審查啦，就會咧自動去到按期發放消費券噶啦。不過如果係從未登記嘅市民或者咧係想轉會嘅話咧，就要上網登記翻啊。登記期咧就係6月23日至到7月23日噶。咁而咧就係如果市民咧就係做網上登記唔方便嘅話咧。政府咧亦都有8个嘅臨時服務中心咧，可以幫助市民咧喺度做一個登記嘅咁。咁不過咧就睇翻今次呢個嘅發放嘅情況啦，咁因為記得咧就係今年嘅第一階段嘅消費券咧，除咗八達通之外咧，其他嘅支付工具咧都係一次過俾曬第一階段嘅5000元啦。今次嗰第二階段嘅5000元咧，就將會分翻期咯，嚇，即係八達通同埋其他嘅支付工具咧，都會分期去到發放嘅。咁啊，八達通咧就分3期啦，咁而咧其他嘅支付工具咧就會分2期嘅，嚇。 係嗱，咁呢個都係呢一期同埋上一次嗰個嘅分別啦。咁今次派第二期消費券，另外一個分別咧就係、是一啲非香港嘅居民咧。都會可以俾到半額嘅俾佢哋嘅，只要佢哋係能夠即係證明佢哋係有資格係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嘅嚇。譬如話真係一啲嗰、那個專輸入專才嗰個計劃嘅人士啊等等咧，都可以係去申請，因為佢哋已經係有具備即係香港嗰個永久居民嗰個資格啦咁樣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因應即係先一排咧都上一期啦嚇、就好多人話點解你移咗民嘅人即係都可以係有資格去攞到呢個消費券咧咁樣。咁之前嗰個一路以嚟嗰個做法咧就係、是只要你係過去嗰兩年啊嚇，即係嗰、那個消費券公布嗰六月中嗰、那個2019年年中之前嗰兩年都喺香港居住，即係喺外國即係居住，冇翻過嚟香港咧就唔得噶啦。咁只要你翻過嚟香港咧，都可以嘅咁樣。咁今次咧就都有一個即係新嘅即係做法啦。咁就因應翻有人即係都批評點樣移曬民嘅都可以咧咁。咁就都建議咧就係話一啲真係有意圖永久離開香港移咗民嘅人士咧，就唔可以係有資格即係申請啦咁樣。 政府頭先嘅記者會都講到咧，咁點樣去睇一個人咧，究竟係咪移咗民或者係有意圖移民咧？咁就睇三樣嘢嘅。第一咧就係、是、究竟咧佢近期啊有冇即係長期唔喺香港啦。第二咧就係佢嘅身份證明文件咧，究竟係咪喺香港簽發咧？即係話佢可能已經身在外地咧咁。第三咧就係、是、佢有冇提前領取 強積金或者係阿數呢啲嘅即係退休保障咧，咁呢個都會判斷咧，究竟佢係咪即係移民或者有意移民嘅咁。咁好啦，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大家點樣睇今次消費券第二階段嘅發放詳情咧？又或者講翻大家第一階段嗰個經驗啦嚇，咁大家又會點睇咧嚇？咁即係譬如話係分階段咁樣啦，即係呢個上一期咧，八達通咧係要分期去到領取啦嚇。今次咧都仍然分期嘅，因為咧就政府都話咧，就係八達通方面咧都有一啲嘅電腦系統需要去更新，先至可以處理到咧就係即係3000蚊限額嗰個問題啦咁。咁所以咧就係都仍然係分期去到發放嘅咁。咁大家點樣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呢個時候楊立門啊，我哋就電話旁邊請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學玲啊，黃學玲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人 你好。 首先都想问翻咧，即系关于头先讲话，即系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咧，就全部支付工具咧都系需要分期发放呢个问题啊。咁就就唔系好似第一阶段咁，譬如其他支付工具，即系八达通以外咧，系可以一次过俾晒啦。咁当背后嗰个理念系点样？ 其实呢要比较就唔係比较第一阶段，应该比较上年。因为我哋第一阶段四月发放嘅时候呢，其实都清楚讲明呢，我哋当时其实就都諗第一次个发放呢，可能对于鼓动嗰个本地消费嗰个效能呢未必係最好。同埋当时如果大家记得呢，个疫情呢其实都未好似稳妥落嚟嘅。咁但当时我哋呢就係觉得因为疫情咁耐嘅时间啦，有啲市民呢可能都面对一定嘅经济压力。咁所以其实我哋就係想尽快，所以就是又不轉平台啦，就一次過用返佢哋原本嘅資料，就係想盡快透過嗰、那個上次登記開嘅支付工具呢就發個消費券。咁所以嗰陣時呢就係、是一次過發放，即係除咗八達通啦，咁就係呢個理念嘅。咁但係而家呢我哋到第二階段嘅時候嗰時都講呢，就係、是、想疫情穩妥之下呢，我哋想係做返好似上年咁。我見我諗大家都記得上年呢我哋第一次推消費券計劃啦，就分期發放呢，其實出嚟嗰個效果呢都理想嘅。因為分期呢，咁我哋都想鼓勵市民呢，就係、是、你用嘅時候會自己貼啲錢啦，有做多啲消費，咁就真係可以帶動到嗰、那個消費嘅氣氛啦。同埋你分期發放呢，又可以幫到啲小型啲嘅商户啦，又唔一定係買啲一次過買啲貴嘢，同埋覆蓋嘅時間會長啲，咁鼓動消費嗰、那個氣氛同埋效能呢都可能可以拉長啲。我哋用咁嘅理念睇返上一年嘅經驗，所以今次呢都係會分期發放囉。 你讲呢个效应咧，有冇一啲嘅数字啊，或者研究去到得出呢个结论咧？因为其实如果你话市民去到个消费更加系去到即系更加愿意消费嘅话咧，咁其实就算系大额细额，佢都可能系可以愿意消费噶。或者譬如佢攞到5000蚊嘅消费券一次过，佢可能买更加贵嘅一啲产品咧，咁亦都系有一个带动消费嘅效果啦。咁所以点解得出你头先嘅结论咧？ 我谂两样嘢啦。上年个消费券计划咧，如果大家记得咧，中大咧都有三位学者咧就做咗一个研究报告嘅。咁佢都睇到咧话，我哋上年个消费券计划咁样嘅做法咧，可以带动到个整体消费个额外增长咧，系相当于我哋发放金额嘅80% 至到110% 嘅。咁、那个效果都系理想嘅。同埋上年咧，其实我哋好多时都睇到啲数据，譬如我哋系会睇翻8月至12月啦。都是我们分期发放的时候，我们看到个零售的总销货额都增长了 8.8%， 都有不同数据会去看得到。调转譬如第一阶段大家都可能除了数据之外都听到一些市场的反应啦。当然就是上年我们发消费券的时候就是看啱疫情平稳的时候来的。我们今年四月的时候疫情未完全平稳，那些社交距离措施也未完全放宽嘅，咁大家都有少少可能喺个业界度听到咧，一次个发放咧喺啱啱四月出嚟7号嘅时候咧，有一轮可能系会好高，大家都有少少觉得，咦，好似同上年有啲唔同，到5、6月都好似静翻落嚟咯，有少少咁样样嘅，咁所以我哋都系借鉴翻上次嘅经验咧，都相信咧分期发放咧，对于嗰、那个带动翻个消费气氛咧，我哋相信个效果会好啲嘅。 咁系咪即系话，即系将嗰个即系金额咧分期发放咧，就 盡量令到啲人可以洗突嘅一個金額係咪咩意思咧？即係比較細啲嘅金額係嘛？即係刺激佢哋可以貼多啲錢落去去消費。 冇錯嘅，冇錯嘅，因為分期嘅時候你用嘅時候可能啊，你帶動氣氛好開心，你買少少嘢，哎呀個券額唔夠，可能你都貼啲嚟去買啦。咁如果你一次過咧，就真係可能大家淨係買咗啲大嘢，咁個券額幾多就買幾多。喺真係鼓勵嗰個消費咧，我哋都相信分期咧係會效果好啲嘅。 嗱，今日咧我有睇到嗰個記者會咧，就都唔少問題咧，都係集中於咧政府點樣判斷一個人係永久離開香港，即係移咗民走咧，因此就冇資格領取呢個消費券咧咁。咁你都講咗好多即係嘅標準啦。咁但係咧亦都有人問話，咁政府會唔會睇我啲社交貼文啊，即係各樣嘢啊，咁嚟到判斷我係唔應該有呢個消費券？咁你咧就好似又答到話你唔能夠羅列曬所有即係嘅準則啦嚇，即係你唔咁其實一個更加即係清楚嘅講法，會唔會係即係其實政府喺呢個消費券呢一個嘅計劃上面咧，係唔會用即係譬如話即係任何政治嘅審查，或者即係一個人嘅政治立場係唔完全係唔會考慮，係咪應該講得清楚少少呢樣嘢？ 政治立場就一定唔會考慮嘅，係啦。咁但係當我哋去睇嗰個要求咧，話因為我哋今次定嘅要求咧就係話你唔會係已經永久離開咗香港啦，或者有呢個意圖。咁因為到去一啲個別嘅個案咧，有事實上我都明白，就係我哋喺行政上做咧，總要有啲彈性咧，去包括咗一啲咧，我哋而家唔係能夠完全預見到嘅嘢。但我哋都清楚講咗咧，我哋睇呢個要求嘅時候咧，我最主要睇三樣嘢啦。第一就係同上年一樣，係一個長時間會唔會係都唔喺香港？咁我哋嗰個時間就係由2019年嘅6月18日至到琴日啦，2022年嘅6月12日呢段時間會唔會你都完全唔喺香港？咁呢個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我哋會睇啦。咁第二就係睇下有冇咧，係根據嗰個強積金個條例底下，你用永久離開香港呢個原因，去提交咗一個有效嘅申請，去喺65歲之前，即係提早去攞你嘅強積金或者係職業退休計劃嘅利益。因為你提交呢個有效申請咧，其實嗰個信託人咧係需要信納你係真係會永久離開香港嘅。裏面包括咗你有一個法庭聲明嘅，就係話我會永久離開。香港或者佢会提交其他嘅文件嘅，咁第三项就系话，睇下你而家拎住个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究竟系本地签发定系海外签发？如果你海外签发咧，我哋有理由相信咧，你可能其实系长居于外地嘅。咁我最主要其实睇呢三项啦。咁但系中间个过程到去到每一个个案咧，有机会系譬如个市民可能佢都话，我系曾经申请过提早攞嘅强积金，咁但系其实我最后冇离开到，咁你提高一啲提供一啲證明俾我哋啦，咁我覺得喺呢情形之下咧，我哋就會睇一睇嗰啲資料能夠令到我哋信納咧，你係真係冇永久嚟香港，或者起碼你唔會係話，係可見將來其實你而家喺外地嘅，可見將來你都唔翻嚟香港噶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會有一個咁樣嘅彈性位留咗喺度咯。 明白。 咁但係黃學玲，我想問點樣揾呢啲永久離開香港嘅人出嚟咧？ 剛才我讲过三个我最主要睇过三项嘅因素啦。如果系你系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咧，就相对容易啦，因为你个身份证度，你个身份证系会印住海外签发嘅。咁我哋又讲到明你入境处都会睇得到你个身份证系咪海外签发啦。咁另外如果系嗰一段时间你唔喺香港嗰个咧，我哋同上年一样，我哋会搵个承办商咧去抽查嘅。即系无论系新嘅登记人定系现有登记人咧，我哋都会有一个机制咧去抽查嘅。咁 承办商是专门做抽查这个工作的，是吗？ 我哋揾咗一間會計師行咧，佢哋會去抽查嘅。咁同埋咧，如果係新登記人咧，佢都會自己做一個申報嘅。因為我哋講到明就係、是，如果你有啲特定原因咧，你係都可以唔喺香港嘅。譬如你係廣東貴日福建計劃呢啲咧，就係豁免咗噶啦。咁同上年一樣嘅。咁但係因為現有登記人上年你已經申報咗啦嘛，咁所以我唔使你再申報啦。但新登記人你要申報。咁但係無論你有冇無論係新登記人定現有登記人咧，我哋都係揾咗個承辦商咧，用我哋嘅機制咧會抽查。咁如果我抽到你嘅時候咧，就會請嗰位市民咧提供一啲資料證明咧，你喺呢段時間係咪長期都唔喺香港，或者如果你真係長期唔喺香港，究竟係咩原因令我哋信納你不是永久離開咗香港？咁第三項咧就去強積金嗰個會咧，就自然會有嗰個名單嘅，因為信託人俾咗個名單佢哋嘅，咁我哋會同強積金管理會嗰邊咧係核對個名單嘅。 咁但係即係承辦商去到揾呢啲即係長期離開香港嘅人嘅时候， 揾幾多咧？即係因為而家都有啲人去到估算啦，會唔會其實移咗民嘅香港市民已經即係數以萬計啦？咁會唔會話真係要揾好多呢啲個案先至揾得曬呢啲真係長期嚟港嘅市民咧？ 我哋是做一个抽查啦，先就是市民要一个申报啦，即是你申报都有一个法律责任在度啦。如果收抽查出来你其实不合规的，不过你话你自己合规啦。咁我抽查嗰个比例呢就唔会讲嘅，咁你都明白呢个系我哋嗰、那个运作上，如果讲咗个抽查嗰个比例呢就会影响到我哋嘅运作成效啦。咁当然我哋抽嘅时候我哋都会喺入境处嘅一啲资料去搵一啲我哋觉得高危啲嘅人啦，所谓或者係多啲机会係呢啲嘅人呢，然之后再去抽查。咁我哋会有我哋自己一啲方法呢去抽查，然之后就请嗰个市民呢係提供一啲资料证明嘅。 咩叫高危嘅人呢？ 譬如喺入境处有啲资料啦，例如我哋会都有一啲出入境嘅记录㗎嘛。咁会唔会有啲记录例如下我睇到咦呢位人士係出咗境之后係好耐冇记录返嚟喎。咁會唔會呢啲就係比較大機會呢？咁即係呢個係隨便講嘅一個例子啦。咁我哋總之就會係一啲資料呢，我哋會去睇啦，然之後再去抽查咁樣。 所有即係提早攞強積金嘅人都係屬於高危嘅，係咪呢？ 頭先我講嘅三個因素呢，如果你已經係因為呢個永久離開香港嘅理由提早攞強積金，呢、這個唔使抽查㗎啦。 唔使 啦， 即係全部都係啦。 係啦，已經唔合資格㗎啦，已經係話你唔合資格㗎啦。咁如果你話唔係，我嗰陣時係有申請到，但係我最後其實例如啊，我回流咗翻香港嘅，咁你咪要翻轉頭，即係譬如我哋話你唔合資格，你就可能要申請復檢啦，就提供你啲資料證明咧，你已經翻咗嚟啦。 OK， 嗱，我哋听听咧七点钟新闻先。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各位听众对于消费券第二阶段有咩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倾下。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对任何分裂中国的台独行径将采取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汪文斌又说，泽连斯基在相关表态中并没有提及台湾。泽连斯基上星期以视像形式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被问到中国寻求必要时以武力拿下台湾，泽连斯基回应说，乌克兰的例子属于全世界例子，没有人会从战争中受益，必须以外交防止事态升级。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大约32度，同时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将军澳工业村骏逸街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介乎骏宏街至到骏昌街嘅来回方向全线暂时封闭，咁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去到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过海咧就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去到龙盘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而家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而家排到去圣约瑟英文中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月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而家一段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 同大家讲一讲一啲封路措施。牛头角彩霞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安基苑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至都振华道嘅唯一行车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方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嘅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就系消费券第二阶段嘅实施啊！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啊，杨立门啊，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紧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倾紧嘅，请翻黄鹤龄出嚟先。你好。 是，你好，你好。 剛才都提到话呢，就第二阶段的消费券呢，就是一些永久离开香港或者是有意图永久离开香港的市民呢，就不再符合资格啦。剛才你都讲到话会是问积金局攞一些，即是提早攞强积金的一些人士的名单啦，以及就是看一些即是在海外去到签发身份证的一些人士的名单啦，同埋呢就找承办商呢去到找一些即是永久离开香港的市民啦。咁其实呢，即係因为呢，即係如果嗰个市民係喺外地呢，只係佢做嘢或者係读书，咁佢只係暂时返唔到嚟啫，咁其实就要去到证明其实佢并不是呢真係永久离开香港啊，咁有好多一啲係要去沟通嘅方法。其实你预计呢咁样做一做呢，即係呢个时间要几耐啦，个行政费要几耐几多啦，搵承办商都要一啲行政费啦，咁其实会唔会都几贵嘅行政费去到处理永久而离开香港的市民的问题呢？ 哦，不是的，或者我解释多一点，我们刚才说找承办商呢，其实是就不是所谓 找那些永久离开了香港的市民，而是就住呢我们其中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说他在我们讲的特定的时间，其实这个上年都有这个规定的，大家记得我们上年是6月18号公布，那我们就说是对上之前那两年呢，如果你都一直不在香港，又不是一些因为一些特定原因呢，你就不符合资格的了。我们都是请了个承办商呢去做抽查的。咁其实今次的做法是一样的。那个时间就更新了啦，就会是由2019年6月18号至到昨日这段时间。如果你没有特定理由不在香港的话呢，你就不合资格了。咁这些呢我们就会是抽查。其实抽查是抽查这段时间你有没有不在香港。咁抽查找到你的时候，你就要提供一些资料证明你这段时间呢是曾经在香港。咁同埋头先讲话啱嘅，有一些不同的原因呢，市民都可能是暂时不在香港，咁又同上年一样，我哋都列明呢有一些特定原因呢，我哋是接受你喺成个喺特定个指明嗰段时间唔喺香港呢都可以嘅。咁系咩呢？就是、正正头先主持人你讲㗎啦，喂，我可能系喺海外呢系做緊嘢，或者我读緊书，或者系劳工处有啲工作假期，或者系广东计划、福建计划，又或者是健康原因，我可能当时在外国就医，咁呢啲原因呢都可以是一个我哋可以接受嘅理由呢，係你喺指明嘅嗰段时间呢係一直都不在香港。 嗯，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去年嗰个经验啊，即係你揾到几多个呢咁嘅个案出嚟呢？ 哦，同樣啦，數字呢我真係唔方便透露嘅，因為呢個有少少好似係顯示咗我哋嗰、那個check 嗰個數字嗰樣嘢。上年我哋睇到嘅嘢呢係有成效嘅。第一呢就係、是、當我哋講清楚有呢個要求嘅時候呢，因為上年我哋知道係講緊係永久性居民啦，同埋新來港人士，我哋大概入境處度呢知道有幾多人呢係大概符合呢啲要求㗎嘛，即係18歲以上咁。咁上年係700萬人到啦，咁最後係630万人成功登记，即是说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合乎年龄 同埋個居住身份嗰個要求，但係可能正正就係佢咧有一段時間不在香港，或者佢移民，佢知道你個政策嘅目的咧，你就係唔俾佢哋嘅，咁所以佢冇嚟到。咁另外亦都喺抽查過程中咧，嗱當然抽查咧就唔係全部都中嘅，因為我哋抽其實就即係懷疑你啫，咁然之後就叫你提供一啲資料，咁啲資料都簡單，因為其實我哋需要你喺嗰段時間有一日喺香港都可以噶啦嘛，咁所以嗰個提供嘅資料唔困難嘅。咁我哋抽查嘅都有一部分咧係證明到佢合資格，佢咪攞翻個消費券咯。咁但係亦都真係有一定嘅數量咧係佢提供唔到嘅資料啊。咁咁佢咪變成不合資格咯？ 但係佢冇犯法㗎咁樣。 佢冇辦法，佢冇嗱，我哋冇做呢一行。當然我哋如果真係要咧，可以係睇翻佢嗰個登記度咧，佢有個申述嘅。咁、如果佢喺個申報度咧，係話自己其實喺香港嘅，但係跟住查出嚟佢提供唔到資料咧，咁、理論上可以係啦。咁首先我咁講。是啦，咁但好似我哋咁讲啦，因为我哋都系叫佢提供资料去证明你喺嗰段时间唔会成段时间都唔喺度。咁佢提供唔到，咁可能佢系虚假又未定，又或者佢真系有问题，但系唔想攞嗰啲资料又未定，咁所以我哋都系疑点归于嗰个登记人啦。咁我哋只系唔发个消费券俾佢啫。 OK， 嗱，最后一个问题咧，关于八达通啊，咁早前咧政府回复议员嘅提问嘅时候咧，都讲到话咧，八达通系实名嘅储值限额3000蚊咧，就并不是法例的要求嚟噶，咁但系今次睇翻咧，八达通嗰个发放嘅第二期消费券个情况咧，都系分期咁做，就算话咧就系第一次去到申请吓，去到登记，咁嗰10000蚊咧都系分3000、3000、3000，跟住1000咁样去派发嘅，咁其实有啲乜嘢嘅问题系唔可以放宽嗰个嘅限额咧？又或者系政府其实有冇清楚同八达通讲八达通嘅实名嘅卡系可以即系放宽呢个3000蚊储值嘅限额嘅咧？ 其实呢个系有两个层面嘅嘢嚟嘅。第一，喺个八达通，你见到我哋嘅设计咧，无论你系5000蚊定1000蚊咧，其实我哋都系会系最嬲尾嗰期嘅1000蚊咧，就有一个条件嘅，就系、是、你之前发放咗俾你嗰啲咧，你喺特定时间里边咧系使喺啲合资格嘅消费度嘅。呢、一个设计咧，同八达通而家讲紧话佢个储值限额咧系无关嘅。就算佢個儲值限額而家係5000咧，呢、一個設計都仲係需要嘅。個原因係喺八達通嘅系統咧，佢同其他嘅電子錢包唔同，我分唔到我落咗落去嗰個消費券同佢其他儲值額啊，我分唔開出嚟啊。我分唔開咧，我就唔可以指定到呢個券咧係用喺咩用途，同埋唔可以設到呢個使用限期啊。系咪？咁所以因为咁样分割唔到咧，咁所以咧我必须就要一个特别嘅设计，因为如果唔系咧，我哋唔能够通过八达通咧去发放到消费券啊，因为佢同其他嗰啲电子钱包系有一个好明显嘅呢个系统上嘅分别。咁为咗令到市民可以用八达通收到消费券咧，所以我哋就特登有一个设计，就系、是、靠咧，我最嬲尾嗰1000蚊咧，就系要睇下你之前发放俾你嗰啲咧，你喺指定时间都系用喺我个合资格嘅用途，咁我就发最嬲尾期俾你啦，咁我先至可以确保到绝大部分嘅券咧，都真系用喺我哋想嘅本地消费度嘛。咁所以呢个就同佢嗰个上限无关。咁呢个系第一样嘢。咁至于嗰、那个储值额嘅上限咧，冇错喺个法例度咧系话，如果系实名嘅卡，咁虽然人家系少数啦，大部分都系非实名啦。实名嘅卡咧，嗰、那个法例嘅要求系唔适用嘅。但系个问题咧，八达通而家咧佢个卡咧同十几万嘅商户咧系有啲系统上嘅连结嘅。咁佢全部咧都系根据呢个3000蚊嘅储值限额去制定嘅。如果佢要佢系唔能够分开咗咧，就系、是、如果系实名卡嘅时候咧，你嗰个储值限额咧就可以改动，佢都一样要做成个系统嘅更新。咁如果大家记得咧，上年佢正正就系将1000蚊嗰个上限就提高到去3000蚊啊嘛。其实佢呢个咧都用咗年几咧去做呢个系统更新同埋测试，因为实在太多人用啊八达通，同埋系连结到太多嘅商户啊，那个系统一定要测试得好稳妥啦。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是、實名嗰個冇錯，法例嗰、那個3000蚊咧唔適用於佢哋度，但係佢要做個系統更新咧，唔能夠只係做實名卡，佢一做咧係做曬成個八達通卡同其他商户嗰個連結系統。 咁 其實就做唔切。 其實上次提升到3000蚊嘅時候咧，咁其實係咪八達通都有啲誤會，即係以為法例所限只能夠提升到3000蚊？咁其實如果當時一次過提升到5000蚊，係咪就冇今日呢個嘅問題啊？ 哦，唔係嘅，嗱，首先第一，好似頭先咁講啦，今日我哋發消費券咧，頭先講話分期咧，其實同嗰、那個上限無關，係因為喺八達通裏面我分唔到，我唔能夠將消費券同其他八達通卡裏面嘅儲值額咧分開，咁呢個實唔實名咧都有存在呢個問題嘅，咁所以如果我要透過去發消費券咧，我就一定要最少分兩期啦，簡單，即係好似第一階段咁，我最少都要分兩期嘅。咁至於話佢上次做嘅時候實名可唔可以提高？因為佢嗰、那個同商户嗰個連結咧，成個系統佢就用一個儲值額去定，我諗佢要係特別分。话啊，你要认到佢系实名卡，然之后个限额会唔同咧？嗰、那个系统应该系有啲复杂度，未必做到。咁所以上次佢系一次过咧，将所有嘅卡就由1000提高到去3000。咁如果而家要再提高嘅话咧，佢不能够单做实名卡。 嗯 ，OK， 好啊，咁啊，多谢你黄鹤龄，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 黄 鹤龄咧就系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嚟噶。关于消费券，大家仲有啲咩嘅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长意怀抱住对纪云和嘅爱恨交织，从以前单纯清冷嘅鲛人。变成心思难测、性格冰冷的北渊之王，率领众人对抗先师和顺德先机，结果又会是怎样 呢？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给你选，攞去消费券想转会的要再登记，不转的合资格就乜都不用做，攞埋5000元。新合资格的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的今次都有份。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8啊，自由风，自由风咧就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啦。咁呢一次咧就想讲一讲咧，关于私隐专员公署咧就系发表咗一啲新嘅报告吓，咁就讲到话咧有近期咧有百几宗嘅物业管理界别嘅投诉咧就每年都收到嘅咁，咁而咧亦都系近期咧有4宗嘅投诉咧系涉及一啲嘅物业管理公司咧就系不当咁使用一啲嘅个人资料噶。咁究竟详情系点咧咁？咁大家可能即係住户或者係一啲嘅訪客，都可能咧有時都會俾啲嘅物業管理公司嘅即係管理員啦，去問一啲嘅個人資料嘅。咁究竟啊有冇一啲不當使用嘅地方咧嚇？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同我哋傾噶。鍾麗玲你好。 主持人你好， 系好， 不如请你简介一下关于物业管理公司嗰4宗不当个案嘅一啲情况系点样，好嘛？ 好啊，好啊，我哋今日咧其实系发表咗一个调查报告嘅，就住系4宗咧系有关4间物业管理公司嘅投诉嘅，其中咧其实就4个情况都唔同嘅，但譬如话第一单嚟讲咧，就系喺一个公共嘅告示板啦，系张贴一啲通告啦，入边系再有业主嘅全名啦，同埋地址啦，系为咗系追收一啲集资嘅款项嘅。咁而喺第二單嘅投訴入面呢，就係、是、喺一啲派發口罩嘅活動入面呢，佢哋係用一啲共用嘅表格，就叫呢、這個住户呢係簽收佢哋係收咗口罩咁啦。咁但係呢個共用嘅表格呢，就係、是、冇好好地咁樣係儲存嘅，即係就咁呢就擺咗喺譬如話座頭嗰、那個工作台旁邊，咁令到一啲途人呢都可以清楚咁睇到呢啲個人資料。咁另外呢，這個物管公司呢亦都冇為呢啲個人資料呢係定立一個保存期限嘅，因為就算個活動完咗之後呢，佢哋呢啲相關資料呢都仍然係保存㗎。咁而第三個投訴呢，就係、是、有關一個管理員啦，係冇按到公司嘅政策啦，係擅自將一個住戶嘅電話號碼呢係披露俾另一個住戶，咁結果呢就引致另一個住戶呢係嚟到我哋私隱公署係作出投訴㗎。咁而第四宗嘅投訴呢，就係、是、有關一個管理公司呢，就係、是、強制要求外賣員呢係進入大廈之前呢就一定要出示係身份證， 是作為訪客的登記，亦都是要整個身份證號碼呢抄低先俾佢進入呢個大廈。咁、我哋喺調查之後呢，發覺呢四個情況呢都係違反咗私隱條例呢係之下嘅保障資料原則，譬如話就係有關資料嘅收集啦、保留嘅期限啦、使用啦，或者係保安嘅規定。所以呢，我已經係向四間嘅管理公司呢係發出嘅執行通知，是要求呢啲管理公司咧，系纠正佢嘅违反事项啦，同埋系防止同类嘅行为咧，系再次发生嘅。 嗯，吓咁其实头先都你喺记者会度咧，都系有讲到咧，譬如话第一个个案咁样啦，咁个管理公司咧就将一啲未交款项嘅一啲业主嘅名啦吓，咁去到喺公众地方嗰度展示啦，咁其实嗰时咧就有啲职员咧系作出一个嘅回应，就系话啊呢啲嘅业主嘅资料查册都揾到啦，所以公开咧就冇问题啊。你会点样回应呢个职员咧？ 其实去呢个管理公司咁样嘅讲法咧，我哋系觉得唔正确嘅，因为就算系喺譬如话土地查册嗰度系攞到呢啲业主嘅资料咧，咁但系呢个咧就同佢本身土地查册系即系土地注册处提供呢个公众资料嗰个目的咧系唔一致嘅，咁亦都系唔应该随便咁将有关嘅即系未缴交呢、這个集资款项嘅业主嘅全名啦，同埋佢哋单位嘅完整地址咧，就喺呢个通告入边咧，系粘咗喺一个告示板度，系公诸于世。呢、這个我哋觉得嗰个用途咧，系完全唔啱嘅。 咁其实喺嗰、那个私隐专员嗰个条例有关条例下边，你哋嘅权力系咪可以勒令所有呢啲做法咧系？即刻停止嘅系咪？即系如果佢哋唔做咧，佢哋就会触犯咗法例噶啦，系咪咧？ 我哋其实喺调查入边咧，譬如呢啲个案系有违反私隐条例嘅情况咧，我哋系会首先话俾佢听啊，呢个系违反咗私隐条例啦。咁同埋我哋系会出一个執行通知俾佢哋嘅，就要求佢哋纠正翻有关嘅违反。咁如果佢哋系唔遵从呢个執行通知嘅话咧，就系、是、一个刑事罪行嚟嘅。 咁系咪过往呢啲经验都系佢哋都个个都会遵循翻嘅咧？因为佢过咗一段时间，又有人会即系去提出一个投诉，又再犯，会唔会有嘅咧？ 其实大部分嘅个案咧，我哋出咗呢个執行通知之后咧，佢哋都系会遵循翻嘅。咁同埋我哋亦都会再去跟踪有关嘅个案，睇下佢哋嗰个遵从嘅情况系点样啦，究竟有冇依据我哋嗰个指示去做啦。所以我哋系会跟进呢个个案嘅。 都要关注翻咧，你头先讲第四个个案啊，即系物业管理公司咧，就要求一个嚟送外卖嘅外卖员咧，出示佢嘅身份证咧做访客登记，先至可以进入大厦啦。听落咧，呢个其实好多市民咧平时进出啲处所都试过遇到嘅一啲经验嚟嘅。但系原来呢个系唔得嘅，系咪啊？ 系啊，其实我哋咧就系发出咗一个身份证号码嘅实务指引嘅，咁嗰个实务守则咧就系话俾翻包括呢个物业管理业界听咧，就如果系要攞身份证号码要记录嘅时候咧，系应该系俾呢啲访客咧系有一个选择，就系选用其他系侵犯私隐程度较低嘅方法，系代替系提供身份证嘅号码，因为咧我想大家都知啦，好多时去到一啲大厦嘅时候，如果佢哋系要查核呢个访客嘅身份，咁为咗系保安嘅理由，咁呢个我哋系明白嘅，亦都系觉得系同意有呢个需要。咁但系系唔系下下都要要求呢啲访客系成个身份证攞出嚟，亦都系成个身份证号码咁样抄低咧？咁我哋觉得呢个做法咧系有可能系违反私隐条例嘅规定嘅。因为咧我哋系喺嗰个实务守则入边咧讲得好清楚，佢哋应该系俾访客有一个选择。譬如话呢个访客系因为工作嘅关系而去到呢个大厦度，咁佢就可以睇譬如呢个访客嘅工作证啦，或者其他嘅证明文件啦。咁如果呢个访客系去探访一个住户嘅话咧，其实佢都可以请呢个住户咧去核实访客嘅身份，就唔需要话咧就系 強制性咁樣要求呢個訪客係提供佢嘅身份證。喺我哋呢個投訴個案入面呢，其實呢個外賣員呢係有同呢個即係呢個物管公司呢係有反映過，就話啊佢可唔可以攞一啲其他嘅證明去證明佢嘅身份，例如係佢嘅工作證。咁但係呢個要求呢都係被拒絕，而最後呢個外賣員係入唔到呢個大廈嘅。咁所以佢就向私隱公署呢係提出一個投訴啦。 嗯，咁但係即係呢個係譬如一個工作，即係譬如可能佢穿著制服，好明顯係工作，咁都仲有工作證可以係展示俾管理員睇啦。咁但係譬如真係一啲私人嘅探訪啊，或者即其他更加多其他類型嘅一啲訪客咧，咁佢係冇一個嘅，即除咗身份證明文件之外，佢係冇其他嘅一啲嘢咧，可以俾證明自己嘅身份俾管理員睇嘅。咁有咩中間接衝嘅方法咧？其實？ 其實我哋就會建議咧有關嘅物管公司咧就係揾翻相關嘅住户啦，就去確實翻呢個訪客嘅身份嘅。咁呢個咧就其實我哋都收到物管公司嗰啲反應咧，其實佢哋都係可以做到嘅。咁我哋主個守則咧，主要就係係建議佢哋啦，就係提供一個係對私隱程度咧係侵犯較低嘅方法。咁如果你話啊，其他完全真係冇方法，真係要睇嗰個身份證證嘅話咧，咁呢個喺私隱條例嚟講咧，亦都冇話一定係唔得嘅。咁但係都要視乎翻個情況而定啦。 嗯，即係話佢哋真係咁樣做咧，即係你哋都唔會禁止嘅，係咪？因為我都試過有即係個人嘅經驗咧，就去一啲好高尚嘅啲住宅區探朋友咧。那個管理員真的要我成張身份證拎出嚟俾佢，即係抄低咁個 number 啊咁樣，我覺得都幾麻煩下咯。我覺得 又或者有好多唔同中間落墨嘅，即係譬如話係個管理員淨係睇咗身份證冇抄低嘅，或者抄低就唔係抄曬成個嘅身份證號碼等等。係呢啲就係咪都咩情況之下係可以接受，或者係會違反條例嘅咧？ 其實我哋咧就絕對唔鼓勵咧，就喺冇其他嘅方法之下咧，就一定要求人哋係出示呢個身份證，因為始終咧身份證係一個比較敏感嘅個人資料啦。即係我諗即係將心比己咧，我哋都唔想話隨隨便便攞張身份證出嚟向其他人係展示啦。咁所以我哋私隱公署嘅睇法咧，就係如果係有其他係侵犯私隱程度較低嘅方法咧，就應該係用咗其他方法先。 最後一個問題，唔好意思嚇，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其實而家好多商業大廈、住宅啊，甚至大學校園咧都有係檢查身份證呢個做法嘅。私隱專員公署會唔會再去做多即係廣泛啲嘅調查咧？ 我哋好多時咧就譬如話我哋收到投訴，我哋當然會跟進有關嘅個案啦。咁同埋我哋亦都會睇到咧，譬如有啲報道啊，如果我哋覺得有問題嘅咧，我哋都會主動咧係出擊，亦都睇下嗰個情況係點樣嘅。 嗯， 好啊，唔該曬，鍾麗玲， 多謝你。 係。鍾麗玲咧就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嚟噶，咁啊都問各位聽眾啦。咁頭先都講到話，訪客喺管理處登記嘅時候咧，就有時係被問呢個攞身份證檢查啦，但係咧有機會咧就觸犯條例。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3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305宗直接经核酸检测阳性，同埋432宗经快测情报再经核酸检测确定的阳性个案。新个案中有104宗由外地输入，学校情报阳性个案有275宗，来自193间学校。涉及216个学生和59个教职员，有4间学校爆发感染群组，另外酒吧群组继续有新感染个案。今日并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在医管局留院的新冠患者有15人情况危殆，当中3个人在深切治疗部留医，另外有7个患者情况严重。政府公布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详情，新增容許不屬於新來港人士，但有條件成為永久居民的香港居民，可以合資格領取消費券。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經過審慎考慮之後，決定優化計劃， 在合理可控的情况下扩大受惠市民范围。在新条件下，透过不同计划来港的专才或企业家、来港升学人士可以获发半额消费券。他又说，社会有意见提出已经移民的市民不应该获派发消费券，政府会考虑市民在2019年6月18日至昨日期间是否在没有特定原因下长期离开香港。如果到海外留学或者由公司派驻外地工作的市民可以作为合理原因合资格领取消费券，否则会被视为不合资格人士。第二阶段消费券将会在8月7日起分阶段发放，新增 BOCPay 和 PayMe 两个平台发放。陈茂波说，没有计划转用储值支付工具的市民无需重新登记，新符合资格的市民和想转用其他平台的市民可以在下星期四起至7月23日在网上登记。当局亦都会设立8间临时服务中心，协助长者等无法上网的人士登记。新登记领取10,000元消费券人士，若果选择以八达通领取，会分4期发放。至于之前已经领取，在第二阶段领取5,000元的市民，若果以八达通领取，将会分3期发放。其余5个支付工具就分2期发放。正在印尼的港队羽毛球代表谢影雪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无法出战今个星期的印尼公开赛，将会同混双拍档邓俊文退赛。谢影雪在社交专页表示，当地酒店卫生不理想，头几日教练同队友出现发烧同肚屙，自己在8强比赛之后亦都开始喉咙痛、肌肉酸痛和肚痛，在几日休息和食药之后依然持续低烧和咳，到第三日快测的时候发现确诊。他又说，原本希望在比赛测试半年来的训练成果，但现在需要休息，对此感到不好意思，希望及时恢复体能，可以在今个月底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再次上场。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嘅中线同埋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清丽苑。重复一次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清丽苑。而较早前将军澳工业村骏逸街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介乎骏宏街至到骏昌街嘅来回方向全线暂时封闭。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强风措施取消，而家嘅车速限制恢复做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就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港城。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近住香港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牛头角彩霞道有水管维修，去安基苑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至到振华道的唯一行车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系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齐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咧？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个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咧，我哋傾緊咧就關於私隱專員公署咧就做咗一啲對於物業管理公司嘅調查啊。咁啊，頭先都邀請咗私隱專員咧就講咗一啲嘅個案嘅內容啦。咁頭先有一宗嘅個案，楊立文啊，我哋都即係有啲嘅關注啦。咁就係講緊咧有一個嘅物業管理公司咧就要求咧就嚟送外賣嘅外賣員啦嚇，就出示佢嘅身份證明文件啦咁樣。咁咧就結果咧就係私隱專員公署咧就認為咧咁樣就係冇一個。其他冇咁侵犯私隱嘅替代方法，咁就係有一個不妥當嘅地方啊。咁根據私隱專員嗰個報告咧，咁其實咧就話身份證號碼咧係屬於性質敏感嘅個人資料啦。咁其實咧而家咧根據呢個身份證嘅相關嘅守則咧，物業管理公司咧可以係喺大廈嘅入口處嗰度咧就係記錄房客嘅身份證號碼嘅。不過咧亦都應該咧喺可行嘅情況之下咧，就俾房客選用其他侵犯私隱程度較低嘅方法去到代替咧提供身份证号码，咁我谂其实都有，即系譬如我自己啦，或者唔少市民都可能试过啊，即系出入啲商业大厦、住宅啊，俾啲管理员咧问过攞身份证号、身份证啊，咁但系其实咧就系、是、私隐专员就认为咧，应该先要俾其他咧就冇咁侵犯嘅方法俾啲房客去拣先啊， 系咯。咁但係似乎咧就條例方面就冇明文禁止，即係管理員咧係去索取身份證嘅資料嘅，咁因此咧就都可能都有需要係廣泛少少嘅即係教育啦，或者係宣即係推廣啦，令到即係即係管理處嘅人員咧就唔好成日都下下就要人攞身份證出嚟，即係 take down 人哋即係嗰個即係 number 咁樣，因為都幾侵犯性嘅對私隱嚟講，我覺得 係啊。咁啊，唔知各位聽眾有冇啲咁樣嘅經驗咧嚇？又或者對於頭先講嗰幾個個案，有冇咩嘅意見想回應下咧？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物業管理界別嘅人士。同我哋倾啦，有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嘅前会长陈志求喺度啊，陈生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系。 关于头先我哋讲嗰个个案咧，咁啊，其实管理物业管理公司系咪都好普遍认为，即系攞身份证去查啲房客嘅身份证系好平常嘅事，即系冇其他方法谂到系咪咧？ 哦，其实唔系，其实即系我嘅理解咧，其实好多物业管理公司咧。咁即係喺處理即係一啲訪客或者要登記佢哋嘅資料嘅時候咧，都唔係話一定要堅持睇佢哋身份證，即係正如頭先兩位主持所講啦。咁其實即係私隱專員咧喺即係不同期間咧都有出過一啲指引嘅。咁好多管理公司亦都知道啦，即係如果佢有其他嘅證明文件，譬如話有啲佢嘅工作證啊。或者是車牌啊，或者是其他嚇、啊、可以即係嚇代表到佢，即係知道佢係邊一個人士嗰啲咧，咁盡可能都係用其他嘅一啲即係身份證明咧，咁就未必一定係要睇嗰個身份證嘅。咁如果你話真係有啲情況之下嚇，係真係要睇身份證嘅時候咧，咁佢哋通常咧，即係如果你真係冇啦，嗱，譬如好似好簡單啦嚇，譬如有政府嘅人員佢要即係要入去即係去公幹啊。或者甚至乎即係警察佢哋即係一啲即係便衣嘅人員， 佢要即係進入一啲處所去進行一啲即係工作嘅時候咧，咁佢哋都唔係攞身份證出嚟嘅，咁佢哋都係可能係揾用佢嘅警員嘅委任證啊，或者其他咧係可以即係證明到佢嗰個身份嘅文件咧，咁佢 produce 到咧就冇問題嘅。而家一般好多管理公司都係咁樣做嘅。 咁、私人探訪又點咧？私人探訪？ 私人探訪其實好簡單啫嘛。咁佢如果佢撳上去十八樓 C 座陳太咁，即係咁嗰個。地下嗰個保安就會撳翻上去問啦，咁就話啊陳太有人嚟揾你喎，咁啊佢係啊呢個係我房客嚟噶，咁佢就會放佢上去噶啦。咁、近期咧，我知道咧就有啲就可能因為個疫情關係啦，咁有一啲法團咧或者管理委員會咧，佢哋覺得咧佢哋唔係話嗰個保安個理由，而係佢哋覺得就會唔會就係即係尤其是喺個第五波疫情之下咧，佢哋就好擔心即係嗰個。即係嗰個感染啊，譬如話呢啲送外賣嘅人咧，即係會唔會佢係打咗針未啊嚇？或者即係佢驚住會有即係引起嗰個廣泛嘅傳播。咁好多時咧，就佢哋都盡量咧就係即係或者係擺喺一個位置，然後叫嗰、那個即係樓上嘅業主落嚟攞啦。如果譬如有啲就可能佢係因為啊受到嗰、那個即係家居隔離令佢落唔到嚟嘅時候咧，咁上去問即係下邊嗰個保安員。佢問過上面嗰、那個個係啊，佢係送嘢嚟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好多都會放行嘅。咁、就你話即係如果一定要堅持要睇身份證咧，呢個唔係一個普遍嘅現象嚟咯。咁同埋而家其實好多管理公司咧，佢哋自己都有自己即係內部嘅一個法律嘅團隊啦。咁啊，法律嘅團隊即係佢哋即係 legal advice 咧，其實都已經講曬俾佢哋聽㗎啦。咁我只能咁講，大部分嘅管理公司咧都係會即係會跟翻呢個私隱專員咧所發出嚟嘅指引咧去處理呢啲訪客嗰個問題。 係，咁但係睇嚟而家有公司啦，你哋業界嘅公司係個投訴係去咗私隱專員公署嗰度啦。咁係咪證明都其實仲有啲嘅物業管理公司可能對於呢個守則啊個執行咧就未必好清楚，係咪都要做一啲行業嘅教育咧？ 嗱，呢個可能係有幾方面嘅，即係可能有啲管理公司咧，就嗰個法團嘅管理委員會話唔得啊，我哋一定要登記嗰、那個嚇、登記嗰個身份證啊咁樣嚇。咁我覺得咧，即係管理公司咧都應該就係將而家嗰個私隱專員嚇、即係嗰個指引啊，同埋即係嗰個法例嘅精神啊。因為咧就其實即係好坦白咁講啊，有啲管理公司咧，佢就因為咧佢唔想得罪嗰啲業主立案法團，或者唔想得罪個管理委員會咧，所以咧佢就呢個係因為管理委員會嗱，喺以往都試過嘅，即係甚至乎有啲好大型嘅屋邨屋苑嗰啲咧，佢唔登記嘅時候咧，就曾經出現過咧，就係話咁你唔登記，我哋就唔俾你入啦，咁樣嚇，咁樣都有嘅。因為喺呢一方面咧，係比較上咧就含糊啲，但係我哋覺得從事呢個物業管理啦，我哋都係即係希望係提供一個比較好啲嘅服務啦嚇。咁、如果你話嗰啲真係要送嘢嚟，佢都係即係服務翻即係樓上嗰啲業主，即係喺可行嘅情況之下咧，就一般嚟講咧都唔會話。如果佢能夠提供其他嘅即係身份嘅證明嘅話咧，未必一定係要睇佢個身份證嘅。就算如果真係佢乜嘢都冇啦，佢淨係得個身份證嘅時候咧，咁你即係你將佢個資料記錄落嚟，你都唔應該係將佢嗰個身份證即係嗰六個數字再加埋嗰個括弧登記落去。好多我見過都係啦，都係佢都係抄三個，即係抄咗佢個名咧，然後抄三個字嘅啫，咁就俾翻佢。咁呢啲就係一個最後嘅一個處理方法啦嚇。 係好嗱，至於另外有啲。有个投诉个案咧，就有关譬如话啲物管公司系将一或者追数啦，即系管理费又好，或者即系夹钱维修又好啦，将嗰啲未交钱嗰啲住户嘅名或者嗰个住户单位嘅 number 咧，就系登晒出嚟嘅咁样，咁啊可能 呢个就唔系好恰当啦，呢、个就真系。 你唔系据你所知，你嘅业界系咪都仲有呢一个做法？因为我见到以前真系见过。 我知道，即系我只能够我代表香港物业管理公司会啦，即系我哋嘅会员其实系好清晰嘅，即系唔会咁样做嘅。呢、个就真系涉及到嗰、那个。即係嗰個私隱嘅問題啦，即係佢唔交管理費，可能咧佢同個管理公司或者同個法團裏邊咧係有一啲爭拗啊，或者有啲其他嘅原因啊，或者係有啲即係民事嘅訴訟咧係喺度處理中啊，咁啊，譬如呢啲咁樣咧，即係你如果就咁登咗出嚟嘅話咧，即係外界睇。即係睇落嚟，佢睇唔到嗰個事實嘅傳播嘛。即係而家一般嚟講係唔即係，我諗即係管理公司係唔會咁做咯嚇。 嗯嗯 嗱，今次嘅 今次私隱專員公署嘅收到嘅投訴咧嚇嘅個案咧，咁都有啲係同即係近期疫症係有關係啦。咁包括係譬如話係領取口罩嘅業户嘅姓名啊，咁未有妥善去到處理呢啲嘅個人資料咧，就令到其他人就比較容易見到啊等等咧。其實咧就而家即係疫情底下咧，咁都有多咗唔少嘅呢啲，譬如派送物資啊，或者係送外賣都多咗啦嚇。咁其實呢啲情況即系而家有冇话都去到同啲业界去多啲去到宣传沟通，就系话希望可以好好咁处理翻呢啲嘅业户嘅资料咧？ 有嘅，其实我哋都总系觉得咧，就系嗰个沟通啊，尤其是咧，如果你真系涉及到嗰啲即系业主立案法团啊，可能法团咧，佢对呢一方面咧，佢未必系一定即系太过掌握啊，太过了解啊。咁如果真系即系有咁嘅情况出现嘅时候咧，我觉得管理公司其实大部分嘅管理公司咧，都会将嗰个情况咧，就向法团嗰方面解释翻啦。咁即系我再强调就系其实你提供嗰个物业管理服务咧，都系希望咧服务所有嘅持份者咧，就包括一啲访客啦，甚至乎系啊一啲送外卖嗰啲咧，佢哋都系即系系服务紧嗰啲业主啊，嗰啲住客啊，咁我哋觉得咧就系即系中间嗰个沟通其实系重要咯吓。 OK， 好啊，唔该晒陈志强，多谢你啊。 OK， 好，我唔讲吓。 陈志强咧就系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嘅前会长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有位听众吴小姐喺度啊，吴小姐你好。 是你好啊，我想反映一样嘢呢，我是做了义工十几年的，咁经常都是探长者啦，咁但是呢我曾经的经历呢就是啦，其实我哋都有讲卡话哪个机构去探哪一户姓乜嘢的啦，但是呢他要俾身份证去抄呢， 即管理员， 咁他呢就会抄咩呢，咁我以为唔攞出嚟啦，只係攞嗰个讲俾佢听之前的那個英文字母啦，跟住嗰三個數目字啦，佢又堅持攞個身份證抄曬佢喎。咁有一次咧，我仲同埋個職員一齊啊，都好幾年前噶啦。咁、那個職員咧就同佢講啦，就話冇理由抄曬。佢好堅持一樣嘢，佢仲話我好記得呢件事，佢話咧係差館要佢哋咁做噶。我哋已經係義工， 唔係出糧㗎啦。 即係你話翻工就冇得好講啦。即係對於我哋毫無保障，我好想咧，即係警署啊，或者係社署咧，制定一個規矩俾佢哋咧，等我哋啲義工有個保障咯。 好啊，唔该晒吴小姐嘅电话吓。咁其实就如果真系再遇到即系管理员要求你系俾身份证去，然之后抄晒全部号码嘅话咧，相信咧就系根据呢、這个即系嘅投诉嘅个案啦，咁可以即系提出反对。 系啊，应该向即系专员嗰度 甚至投 诉 啦。 系啊， 咁好啦，咁希望即係睇下吳小姐都可以，譬如試下同佢所屬嘅機構去到傾下啊，有冇啲嘅工作證啊，可以提供俾佢，咁佢就代替出示身份證咧，咁都可以係一啲解決嘅方法啦。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講翻消費券啦嚇。我哋電話係18723111。 國劇夜場，廖凡、陳飛宇領銜主演懸疑冒險劇《淘金》，四木場金礦發生爆炸。武建超、老旦等人多年存下的金沙被洗劫一空，宝金为了寻找走私沙金后失踪的哥哥，结伴武建超队伍前往另一矿场姊妹岭，但是各人在大雾中的森林失散。国剧夜场《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港台电视31。 正所谓学海无涯，学以致用。 呢位先生，睇嚟你对学习有好浓厚嘅兴趣噃。 都系噶，我为人系比较好学啲。 咁就要介绍你听下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节目，例如将知识分门别类嘅学在其中，又有精选唔同讲座嘅大学堂，可以根据自己嘅兴趣慢慢拣嚟听噶。 在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0，我哋讲翻咧消费券啦吓。嗱，今次咧就系有多咗咧两间嘅支付储值支付工具嘅营运商咧，就加入咧俾市民去到选择啦。咁就分别就系汇丰嘅 PayMe 啦，同埋中银嘅 BOC Pay 啦。咁都想即系了解一下咧，究竟对于个市道嗰、那个或者市场嗰个嘅反应会系点啦？因为咧其实就即系好多时啦，呢啲上次嗰几间嘅储值支付工具咧，为咗争生意咧，咁都去到咧，系喺呢个商户登记嘅时候咧，提供优惠 系啊， 咁或者系市民咧去到使用嗰个嘅工具咧，去到消费嘅时候，都可能会有啲优惠啦吓。咁、唔知道即系譬如呢嚟紧啊，即系多两间嘅呢啲储值支付工具，会唔会话都系即系有一啲嘅优惠可以俾翻佢哋咧？或者即系市场又会唔会乐意去到用多呢两间嘅工具咧吓咁样？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亦都睇翻今次嗰個嘅刺激嘅作用啦，因為咧頭先講到咧，嚟緊咧，無論係用邊個嘅儲值支付工具都好啦，咁係將會分期發放消費券嘅咁。咁譬如話係市民係用八達通去收取第二期嘅消費券嘅，咁就將會分三期啦，就2000、2000、1000咁去收啦。咁而咧，如果用其他嘅儲值支付工具咧，咁都會分兩期啊。咁分別咧就係8月7日嘅2000元，同埋咧10月1日嘅3000元嘅咁。咁又唔知道大家會唔會都跟住呢個嘅呢個時間表去到用呢個消費券啦嚇。呢個時候都不如都揾啲飲食業界同我哋傾下啦 嚇。 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稻苗飲食專業學會嘅主席徐文偉啊，徐文偉你好。 你好啊， 你好徐生，你好。 嗱，而家就多咗两间嘅储值支付工具咧，就系喺呢个消费券计划下边啦。咁作为商户嘅你哋啊，咁会唔会话都去到接洽佢哋，希望可以加埋呢啲嘅支付方法喺你哋嘅铺头入边咧？ 我哋作为商户咧，其实喺较早前嘅消费券或之前咧，都绝大部分嘅商户咧都已经安装咗其他两个嘅电子支付平台啦。亦因為較早前都有消費券嘅帶動咧，我哋好多做餐飲嘅同業咧都已經咧安裝曬好多嘅電子支付嘅，咁所以今次加多兩個電子支付平台咧，對我哋業界嚟講咧都係有正面嘅幫助。 即係你哋會裝埋新嗰兩間公司係嘛？ 都會裝埋嘅，都會裝埋嘅。 咁但係有冇話即係了解過個計劃係點啊？會唔會收翻行政費㗎？咁樣嗰啲要計下數嘅喎，係嘛？ 嗰啲咧，其實而家新嘅電子支付咧，比傳統嘅電子支付咧，嗰、那個行政費咧同收費咧都係比較低一啲嘅。咁同埋個方便性同個靈活性咧都係大啲嘅，因為佢唔需要有個實體嘅卡啊或者其他嘢，只係個手機個手機有個 app 就捆綁埋個 credit card， 咁就已經可以做到呢一個支付嘅模式咯。 即系话你哋嚟讲咧，就即系越多呢啲支付工具越好啦，系嘛？咁你啲员工都要即系要熟习呢个操作噶，系咪要？ 要噶。如果之前咧就都一啲嘅操作都比较繁复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做餐饮咧，全部都系用POS 收银系统啦。咁又每逢有新嘅电子支付或者新嘅嘢咧，都要去拨入呢啲嘅收银系统里面噶嘛。咁、但系自从上次之后咧，其实已经好多收银系统嘅公司咧，都已經咧播入到唔同嘅電子支付嘅平台咯。 OK 嚇，嗱政府咧就今次有將嗰啲消費券咧就分開幾期啦，即係就算唔係八達通嗰啲支付平台咧，都要分兩期嘅。咁即係政府係話專登嘅，其實呢、這個嚇，即係除咗其他原因啦嚇，即係希望即係將嗰個額咧就擺細啲，咁令到啲人可以即係好易使突嗰啲錢啊嚇。咁因為即係研究顯示咧，就即係你每100元消費券，呢啲人可能使多，譬如話即係使到120元或者140元啊咁樣。你哋嗰、那個你認唔認同呢樣嘢咧？同埋即係嗰個經驗係咪真係咁樣咧？ 實際如果根據我哋上兩次嘅消費券嘅現實嚟睇咧，都係嘅，同政府研究嘅報告都吻合嘅。譬如上次有啲嘅市民或者客人咧，抽到5000元或者2000元、3000元咧，基本上佢可能除咗食嘢之外咧，都會去買嘢啦。咁譬如買完嘢食嘢咧，剩翻個電子消費券裏面仲有少少嘅餘額咧，咁佢都會用埋佢，同埋用多佢咯。咁譬如佢買嘢買剩几百元，咁可能佢食餐飯1000多元，咁佢就都會使多幾百元，都有咁嘅情況咯。 咁你哋自己，譬如你哋酒樓咁，會唔會有啲咩優惠咧？譬如用消費券埋單嘅，你哋又會唔會有啲咩優惠俾佢哋咧？ 其實整個業界都有不同的優惠的，譬如買單，如果用消費券買單，可能有九折、八折，有一些的連鎖集團就趁消費券出的時候就出一些的美食券，如果用消費券買現金那個美食券就送多一些優惠，甚至乎1000元又當1150元仔咁樣，不同的優惠都有，目的呢都是將那個消費券吸引過來，令到那個企業或者那個店都可以收多一些消費券。 嗱，即係上年係試過分期咁派啦，或者係今年咧，就是今年年初就係即係第一階段咧，就試過係呢個一次過派5000元啦。你哋嘅經驗，你都係寧願分期派好過一次過派曬係嘛？ 我哋當然希望係分開派啦，因為每一次嘅派發咧。嘅頭嘅一個星期咧，都見到咧市民同客人嗰個消費個意欲咧好澎湃嘅，嗰個乘數效應好大嘅，即係譬如去晚餐如果佢 budget 係200至300元一個人頭，咁如果有消費券嗰個禮拜咧，都個市民會使得疏爽啲啦，甚至乎唔介意啦。咁如果分開派嘅話咧，即係今次嘅消費券咧，意味著咧係八月同十月咧，我哋作為餐飲咧都會做一個受益嘅行業咯。 是咪講得即係咪同一啲旺季吻合呢？ 我哋一般餐飲業嘅旺季咧，都係農曆咧中秋節打後咧，都係開始叫做下半年踏入旺季啦。咁八月咧就啱啱中秋節前一個消費意欲好濃厚嘅時候，咁啊係吻合嘅。十月更加添啦。咁所以加埋消費券，加埋我哋傳統嘅旺季咧。有信心咧，消費券嘅強心針打入我哋飲食業咧，都有一個好大好大嘅幫助咯。 希望係咁啊！ 好啦，唔該曬徐文偉， 唔該曬你 啊。 好嘅，多謝。 徐文偉咧就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嘅主席嚟噶。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咁各位對於消費券嘅第二階段發放有咩意見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啦。咁我哋電話旁邊咧有聽眾郭先生喺度，郭生你好。 Hello， 主持你哋好，咁咧就少少意見啦。咁就今日晏晝就聽到財爺講關於消費券咁嗰個嘅派發。咁其實我就覺得咧，佢就而家係加入咗咧，係一啲以今日或者之前抵港嘅人士咧，都可以攞到消費券嘅。咁呢度其實我就有少少意見嘅。咁就首先第一樣嘢，我就覺得就係、是其實個消費券用緊嘅係個公帑嚟嘅。咁我希望就係話，其實個公帑用得其所啦。咁如果你話真係嚟咗一日，咁而係就可以有5000元消費券咧，咁我就覺得似乎作為一個納稅人嚟講咧，政府太過慷慨啦。咁同埋當然我明白就係話呢班人嚟到香港其實都有機會係會推動香港消費嘅，咁但係其實其喺派呢個消費券嘅話咧，其實有一個嘅政府有規定嘅，就係、是、年滿18歲嘅香港居民。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香港好多唔年滿18歲嘅人，其實佢都應該有資格攞嘅。即係換句話講，佢哋消費比起香港，即係比起頭先所講增嗰批人士，可能佢消費會更加個消費會比較大。咁其實仲更加推動到香港經濟。咁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其實財爺喺呢方面去諗呢一個情況嘅時間，其實佢有冇即係喺立法會其實有冇有個諮詢呢？佢喺佢嘅講話當中，佢就話聽到好多人有咁嘅訴求，咁究竟呢個好多人係有幾多有幾多呢？我哋一般市民完全係唔知道噶。 佢想放低年齡限制啊！ 好啊，多謝曬郭生嘅意見啦嚇。嗱，今次消費券嘅合資格嘅人士咧，咁就同往市有少少唔同啦。咁就包括話係呢個6月13日或者之前已經年滿18歲咧，係亦都係受惠啦。咁而咧係暫時未係，但係咧有資格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例如係來港專才啊、專業人士啊、企業家啊，同埋嚟香港升學嘅人士咧，都可以得到咧係半額嘅消費券。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自由風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